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在周二的下午下班的时间，欢迎各位在北京下过大雨之后雨过天晴的天气，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佳妮。 今天我们在主画面上，哎呀，写的标题被我们的广告挡住了。 今天是广告很多的一期节目。 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是讲到拉伸和热身的问题，因为每周二嘛都是跟运动相关。可能经过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洗礼，大家已经慢慢的养成了关于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 不管是你做什么样的运动， 嗯，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经常跟各位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去撸铁。 对，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做力量举，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 对，适合自己的， 对，可以持之以恒的一项运动。但是任何的一项运动，我们都知道在开始之前你都要做一个热身，然后尤其在结束之后你可能也要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这个很多人他是没有重视的这一点。 对，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我一共就这么一个小时，我想练足满满的一个小时，热身和拉伸不算这一个小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一个小时必须都吭哧吭哧各种干别的。其实热身和拉伸在我们的运动环节当中是非常重要， 事半功倍。 对，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就很专业了。我们有请一下来自你们现在改名叫 Coburg Fitness， 特别绕口，以前叫 Apple， 对不对？ 对， 私人教练 Tina， 欢迎一下。 大家好， 欢迎 Tina。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 对， 是 我们 老朋友了。对，Tina 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就是在你的从业经历当中，包括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可能也有第一次认识你的。 我叫 Tina， 然后就是从事健身运动，就是有关运动和健身，我自己做这项运，就做运动和已经20多年了，然后从事健身教育差不多10多年吧，教学。 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啊 ，Tina 老师已经累计授课时长超过20000个小时， 现在已经不止了吧？应该。 对，现在已经不止了，因为每天几乎就要 累计都在增加。 对，一周就差不多会累计50个小时。 对对对。 这样 还有其他数据要跟我们分享吗？ 还有各种各样的证书。还有没有想到我们 Tina 老师竟然还是韩国世界道跆拳协会黑带3段的这个拥有这个教师资格，是吗？ 对，是跆拳道协会。 下次可以来一期分享跆拳道的。 因为 Tina 她其实虽然自己现在是一个就是健身的私人教练，但是她自己平时涉猎的运动方式也很多。 对，上一次节目也说瑜伽， 对，瑜伽、跆拳道。包括还有一些什么你最近在做的？ 我是比较爱动了，就是平时除了 拳击， 对，除了器械，当然跆拳道是我老本行了，因为我锻炼了9年，然后以前的专项就是跆拳道，然后除此之外我还滑板，然后对冲浪这一类我都比较喜欢，对，就比较好动，然后瑜伽我也做，因为我练了差不多十几年的那个抗阻力运动，后来我发现身体的局限越来越多。因为以前我跆拳道是对我的柔韧性要求很高的， 对， 然后慢慢就练这些，然后也是有时候犯懒或有时候课程安排的紧，我会忽略抻拉和伸展，就是拉伸这一项。对，所以导致后来就身体可能变得越来越僵。 对， 然后现在开始加入瑜伽。 这就是很多我们在健身房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肌肉男， 嗯 ，muscle 男，他们的柔韧性一般会比较差。 对， 这也是在很多运动场上，大家会说，哎，一般肌肉含量高的人柔韧性都可差了，差到什么状态啊？我自己的教练就是一个 muscle 男，然后他就是属于带我们做拉伸动作的时候，就是他示范完那动作，我们做以后没感觉，也没有感觉，我已经到极限了，超级疼。 求教练的心理阴影面积。 好吧，今天我们会花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请 Tina 这样一个很有经验的运动达人，然后运动教练来跟我们好好说一说拉伸和热身到底要怎么做， 对的， 以及他们到底有多重要。首先要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看一看运动方面都有哪些资讯值得关注。来，我们请佳妮为我们带来潮流风向标的资讯。 嗯，咱们的第一条资讯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大爷啊。 嗯， 大家平时可能在家里面平板支撑会作为自己的一个日常运动之一，但是大家的平板支撑一般能做多久呢？袁一姐，你能做多久？ 我们在直播间有挑战过这个项目，听到你挑战过吗？嗯， 我没有 啊。你没有哈。我们之前基本上你们阿普里来过的教练都在这边现场示范过。两分钟应该是比较厉害的了已经，但是我们酒吧有一个很厉害的导播叫高阳， 嗯， 可惜他今天本尊不在，他挑战过七分钟。对，这个事情到现在我们还依然会觉得哇太骄傲了。 那我今天说的这个大爷他可厉害了， 他是个大爷是吗？ 对，他是一个大爷啊，他已经年近六旬了。 天哪，高阳你听好了，作为一个才刚刚30的男生，你和这个年近六旬的大爷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多久呢。 这位大爷目前平板支撑的最好成绩是8小时5分7秒，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个数据有点太极致了。 对， 我问 Tina， 就是日常的训练当中一般不会要求学员去做这么长时间的平板支撑吗？ 我觉得这是一项特殊技能吧。 嗯， 因为我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我可能达不到了，我最高记录是10分钟04秒。 嗯， 这是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最高的一项记录， 人生巅峰的平板支撑成绩。 对，我觉得好像是，可能我也没试过，但是可能不会再突破了。 但是从教练的角度，你会觉得说平板支撑确实是一个时间越长越证明你是身体素质越好的一个衡量标准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长时间做平板支撑、静力支撑之后，我发现其实不是单单只有，因为我们平常锻炼腹部会用到这个姿势，但是实际上你在做这个姿势的时候，你并不是只有腹部在发力，你全身上下整个背部的肌肉和手臂的整个身体，这我觉得整个身体前后的肌肉都在维持， A B 面都在维持， 对对，其实都在稳定。而且时间越久，你的肌肉耐力越考验你的肌肉耐力吧，我觉得。 但它确实是一项需要你平时长久去练的，持续去练的一个运动项目，而不是说你本身已经很厉害了，你立刻去做一平板支撑，你就一定会做的比别人强多少。 对对对，而且对，而且我觉得大多数肌肉力量强的人，就是像那种就是像那种大肌肉的肌肉男，对，我觉得他们可能还反而很难做到。 为什么？ 就是长时间的，因为有的人是肌肉耐力偏好，有的人是肌肉力量好，有的人是柔韧好，但是很难做到一个平衡。如果他肌肉力量强的话，一般情况下他的耐力会差一点，他的爆发力会大。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大概理解这个做了8个多小时平板支撑的年近六旬的大爷，他为什么身形上面看上去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吧，好不好？ 好， 认识一下这位大爷。 接触到了平板支撑，就朋友圈里面人家朋友发了个平板支撑，当时觉得好奇嘛，就支持了。试了下以后呢，人家一看他们都是说一两分钟，我第一次呢就是20分钟，就第一次破了世界纪录，那时候成绩是6小时21分。第二次破世界纪录是8小时05分。 如果你要练平板呢，你能支持多长时间啊？ 最多10分钟。这个是每天跟老男在一锻炼，就是幸福的事情。 现在衣服一脱，哎呀，这个老头是你爽，我都走在路上，哎呦，你练过的吧？其实我们健身的人呢，最大的满足就是听到这句话，只要给我时间，我就能称霸全场。 有见到这个老人家的身形吗？就他属于年近六旬的人当中，确实是很有型的一种身材， 嗯， 对。但他那个负重也确实是很厉害呀，上面加了至少得有四块，每块有10公斤的板子。 对，嗯，一般我觉得像这种耐力，经常做耐力性训练的人，他的肌肉其实会，其实我们人体不是光我们可以就是平常锻炼说肩背这些。就是大的肌群，其实我们人体有600多块肌肉，小大小大小还有肌腱，所以我觉得它关节的稳定性和它的肌肉耐力是极强的，而且它是可以完全协调，就是特别身体是一个 能够控制得住的一个， 对，是超强控制力的。其实越是偏于这种的运动的身体，我觉得往往是线条特别清晰，特别干，是耐力性的，它是偏干偏比较精化的那种，但是爆发力性的， 这个肌肉块没有那么丰满，但是 对，但是很细， 很实在， 对，很精细。然后做组经常做大重量，然后单关节收缩这种爆发力的什么，这种都是会很粗的。所以你看，像那种速滑运动员，什么跳高、跳远，就是那种特别爆发力的，他都是那种巨大的腿。对，然后通常竞走的长时间，他可能马拉松或什么这些，他其实他是线条是偏细和偏干的，对，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平板支撑也确实是一个很推荐给所有刚刚入门的人来运动的， 对，是比较 简单，然后不占地儿， 对， 但是你还可以练到全身大部分的肌肉块， 对， 这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分享给各位的第一条， 对，第一条资讯就已经如此有压力了， 论平板支撑的重要性， 对，第二条资讯呢，让我当时是想起了我们之前的主持人小雨姐 哦，我觉得其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女生不如小雨，但是她确实又有自己的优势所在，可以先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她是一位93年的辣妈，在她 年纪上赢了， 在她产后就是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她就恢复了自己的马甲线， 这点是不行的，对不对？没有小雨厉害，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嘛，小雨就是属于那种生完4个小时马甲线就在了那种，她带着马甲线生的孩子， 天 哪，对， 但是咱们这位主人公，她是一位健身教练，她平时还把自己的这种健身理念会传播给别人，我们接下来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认识一下这位93年的辣妈，已经很厉害了，很厉害，只不过我们这儿有一个相对更厉害的人而已。 我叫戴清华，今年24岁，现在家里呢是有一个3岁的宝宝，目前从事私人教练的工作。大部分的时候，一直在健身房里一直工作到50。 我觉得这个姑娘说的几点都非常的重要，第一点是就是当你产后，如果你自己意识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其实还算是好的，而且那个问题不仅仅是身材的问题，更多是精神面貌的问题， 对， 就是它不仅仅是说人瘦和人胖的状态，就是当你进入到那种每天就是喂孩子换尿布，然后披头散发，也不洗脸不洗头，就穿着睡衣，因为还要母乳各种这样循环，在这样的一些事件当中的时候，你的整个人你会越来越沦陷，会很颓废，就是这个直播间你们俩都会有很迷茫的眼神看着我，因为我是过来人， 对，这个事情你比较有发言权， 对， 但是我好像有点体会过，就是我�妹妹，因为她比我小3岁，然后她生完孩子，我们是去看小孩的时候，然后就刚好也就几天吧去到她家，然后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要生小孩吧。 是你不认识他了，这已经完全改头换面了另外一个人。 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其实这样的例子身边挺多的，有好多就是在没有孩子之前，他还是一个就是或者说 少女感十足。 对，就是已婚，但是他还没有孩子，妈妈的就是女性的时候，他是。整个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从妆容到装束到穿着打扮到行为举止，但是如果一旦她产后没有立刻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沦陷在那堆家务事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整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状态更颓废了。 对，所以这也是就是健身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去调整你的精神面貌的。对对对，当然身材也是一定会有变化的。这个女孩子练得很好，我觉得。 对， 嗯，整个就是肌肉的形状，包括她的臀这一块特别明显，臀、背、肩。 是，现在好像有越来越多的，就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就练这个，然后练得特别好。 对，她们已经能够欣赏得来这样的体型了。 对对对，以前就，我觉得是近几年吧发生变化的。前几年可能如果有一个女孩练成这样，在一个公共的场合练，可能很多男的都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 好壮！ 对对对， 曾经有过这样的 的时候，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把这个观念都已经更新过了。 对， 这个93年的辣妈还是要给她点赞的，自己坚持得很好，也把这样的一些教学理念。这样的一些训练方法传递给了更多人。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介绍一位妈妈。这位妈妈呢，她是43岁、 哦、 然后在她43岁的时候，她选择改变自己开始健身，然后减肥了30斤，最终回归了一个少女的体型。这个减肥也为她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幸福感。 来看，刚才说是93年，今年也就是25岁。 对， 现在来看一看43岁的全职妈妈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年纪保持的是少女的身形。 作为全职妈妈已经有13年了吧？我以前的职业呢是一名护士，上班总会给我带来一定的压力，觉得带着孩子还蛮开心的。到后期可能就是我有一点脱离社会了，然后我就一步一步也会变得有一点点的烦躁。那时候我真的是弱不禁风，我掰手腕，我会说给我女儿，我会叫给我的小孩，你不能吃薯片哦，你不可以吃那些垃圾食品，跟我家的小孩面临不是，我背着他吃，而且我女儿还很嫌弃我。一个星期跑得远大概跑了3到4次，在去年3月吃完晚饭，就是头很晕很晕很难受，在沙发上，医生说，哎呀，你年纪这么轻，你怎么腰萎缩了？然后我一下就有点懵。这个打击对我很大。半年前吧，做了一套血，大大部分正常也就可以了。我也没在三院去看过病。那天好像冰箱坏了，我一个人把那冰箱给拖出来了，我老公吓了一大跳。 我健身之前穿的都是老太婆的衣服， 虽然貌似穿的都是少女装的，他们说我们一起去那个泡温泉吧， 后来就是要说把我放鸽子了，但是我不可能一起去泡，他们说一起穿泳装出来，他们怎么站在我旁边？ 我们就是都是放过我一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心情上不一样，我以前抱怨是很啰嗦，现在我不会，我觉得这真的好像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运动给他带来的是除了外貌上的变化，以及就像那句话说的，你变美了，对自己有伤害吗？有，对朋友很有伤害，就是对你的同龄人有一定的刺激，然后包括其实你自己的整个性格和你的行为举止都会发生一些你自己意想不到的变化。 对，就比如说小雨姐，她感染了我们这个节目多少人去健身？ 对对对对对，你被感召了吗？ 我在路上，在路上。 看完了25岁的年轻辣妈和43岁的全职妈妈在运动过后的变化之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运动状态当中。 对， 我们的长乐风向标还有内容是吧？ 对，还有一位依旧是我们每一期都要分享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已经69岁高龄，他和共和国是同龄的，每天健身4个小时。 我为什么要练那么久？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待去探讨的， 这个 是 有待商榷。但 是 他坚持健身已经长达10年。 嗯，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他自己在退休之后给自己找的一份事情，来帮助他保持精气神。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位应该叫做爷爷。 我保留一个问题啊，4个小时，如果一天你有时间可以去在健身房泡4个小时的话，怎么来分配这4个小时是对自己身体没有伤害的？一会儿来请听众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好。 到这里来正好十年了，从68年开始到现在，我的运动从来没间断过。 您今年多大？ 和共和国同龄。 30年的军队生涯对你来说， 终生难忘。别的很自豪的，我最美好的回忆都在这30年当中了。从天山脚下到祁连山，到上海，到西沙，到东北，基本上祖国的海疆都守过。争取少生病，生活的愉快一点，健康一点，尽量不要在床上过日子。 这个老人很可爱，长相上很有特点， 对，让我想起了功夫里的火云邪神。 但是你看老人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坚持健身就是想 少生病， 少生病其实也是给子女减轻一些负担， 对， 就是尽量不要在床上过日子，这个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这样。 对， 我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开始爱上运动了吧，就我老会观察身边的人，他们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各种 是我本人吗？ 那我倒是没有见过你躺着，但是就是年纪轻轻各种姿势躺着，就赖在那儿不动， 葛优瘫嘛。 我就特别想给他拉起来，说你稍微动，或哪怕你走走也好。 对。 那回到我们刚才去看这视频之前的那个问题啊，如果你每天有时间，有这个耐心，可以愿意在健身房泡上4个小时，怎么来分配这4个小时给各种各样的环节，是不会对自己身体造成危害和负担的？我们来问问缇娜。 我觉得首先4个小时可能不是常人每天需要锻炼的量。 是的。 对，如果他有一个迫切的目标，或者他急切的想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或者他还有就是他常年有很多很多年的运动经历，我觉得他的身体已经适应这种高就是长时间 的 OK， 他可以。我觉得一般人这样都是会过劳的，身体会可能会恢复不过来。 嗯， 一般上班和我们正常这种我觉得很难。 对，所以4个小时真的是不太建议普通人来这样尝试。哪怕你有一个近期的很明显的一个目标，也不要去这样的过度的去亏空自己的身体。怎么来分配在健身房的时间会比较合理？听到你觉得？ 对，其实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有过一天超过4个小时的健身。 大家也是专业人士。 对，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这样安排。 嗯， 我可能先热身大概10分钟这样。然后再开始运动。有时候如果动作安排的多，比如状态身体状态好的话，我可能真的会练到1个半小时的抗阻力训练，一直在锻炼肌肉。然后练完了之后，我会再用，这样已经差不多，我觉得将近2个小时。 2个小时。 然后我还可以花1个小时来做伸展或者拉伸，或 伸展会做到1个小时。 对，或者我就干脆有时候我会自己做1个小时的瑜伽。 嗯哼。 对，但是有时候如果运动量大的话，也会影响我瑜伽的效果，我就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伸展、拉伸瑜伽。然后之后我觉得拉伸之后其实还可以再做泡沫轴，因为泡沫轴其实跟拉伸是完全不冲突的。 哦， 对，我只能这样去安排了。 明白。现场我们今天还真的带来了这个放松和解压的神器泡沫轴，一会儿现场会让缇娜来给我们好好的示范一下怎么来特别好的利用到这个泡沫轴。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资讯跟我们的话题是有关的，我们今天主要说拉伸和热身。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实在真的是忙到不可脱身，你没有时间做运动，你每天去舒展筋骨，其实接下来这套动作也是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的。 我们看我们这个视频时间可能不太够了，可以在下一个时段跟大家分享。 够的，我们一起来看吧。 够吗？ 首先我们盘起腿，先把右腿放在左腿上，左手抓住右手肘往左边拉，同时整个身体弯过去，这样你同时可以感受到腿和侧腰还有手臂都被拉伸到了。15秒完成。下一个动作，我们右手勾住左手臂往身体的方向拉，感受肩膀被拉伸。 OK， 现在我们脚贴脚， 腿尽量往两边打开下压，尽量挺直背部，手可以放在身后撑着身体，感受大腿内侧的拉伸。有能力的话，身体可以慢慢的往前倾，这样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拉伸。现在我们翻过身来趴在床上，大腿横着打开，臀部向下压，记得不是腰向下压，要把注意力放在臀上，是让我们的胯部向下压，压30秒，也就是差不多5到6个深呼吸。下一个动作，把左腿向里弯起，右腿伸直，尝试用手去摸到脚尖，摸不到也没关系，可以直接抱住小腿，腿无法伸直也没关系，只要感受到腿的拉伸感就 OK 了。每次呼气时加大力度，吸气时可以保持住。 OK， 现在我们躺下来，双手打开，双腿屈膝转向身体的一边，贴在床上，上身保持不动，头看向上方或者腿的反方向，我们转向另一边，这时你会感受到侧腰和腹部的拉伸感，尽量让整个背部都贴在床上。我们翻过来再次趴下，双手在身体前慢慢地撑起上半身，小手臂可以贴在床上，也可以撑起来一些，不需要完全伸直手臂，腿伸直，感受腹部的拉伸。如果感觉背部有压力，可以放下手臂。然后我们慢慢地来到下犬式，用手和脚撑起臀部，成为一个三角形，注意尽量让双臂和背成一条直线，向下压下肩膀，双腿可以微微弯曲膝盖，再慢慢地尝试伸直。做5个深呼吸，鼻子慢慢地吸气，嘴巴慢慢地呼气。现在我们放下膝盖，臀部坐到小腿上，身体慢慢趴下，这叫婴儿式。我们闭上眼，一边深呼吸着，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婴儿一样，安安静静地享受这个时刻。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雨，头架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第二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运动板块，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佳妮， 欢迎一下来自 Upley 的私人教练 Tina。 欢迎大家好，我是 Tina。 今天我们讲热身跟拉伸，先跟大家来这个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吧。热身和拉伸，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在之前，一个是在之后，怎么去区分热身和拉伸，或者他们的针对性分别是什么样的？ 热身和拉伸的区别是吧？ 对。 热身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身体预热，然后让神经传感告诉身体马上要开始做运动。他们其实是都是针对肌肉和肌腱，什么类似身体的肌肉来做工作，但是我觉得在本质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一般热身的话，它比较不建议。现在其实热身的方法有很多， 对， 比如从跑步机上开始让身体预热，然后关节热起来。然后血循环加速，然后呢这是第一种方法，我们平常经常用的热身方法， 对对 对, 对，最老式的方法。还有呢，就是有的人现在仍然采用静态拉伸方法，这个 热身的时候先静态拉伸， 还有人，但是这个其实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确实是有道理，因为静态拉伸其实就比较适合运动后的拉伸， 对， 就适合拉伸而不是热身了。但是仍然现在却肯定是还是有人来 使用， 在提前做静态拉伸运动， 比如说来个箭步蹲啊。 箭步蹲这种其实还算是动态拉伸。对，第三种就是动态拉伸。动态拉伸就是我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动作，在这个运动动作过程当中，我抻拉到了我的身体的很多个面，很多个关节， 只是把节奏和频率放得慢一些。 对，在控制，而且在控制，有的时候可能急性的，这个要根据我接下来要做的运动的强度来决定的。对，就是。其实这三种，我现在说了三种，但隶属这三种，我觉得现在反正我本人最推崇的就是动态拉伸方法。 那你刚刚讲的静态拉伸，哪些算是静态拉伸？ 静态拉伸就是比如我们把腿，最简单的就是把腿翘在一个特别高的地方，然后 压腿、 啊，就是凡是肌肉拉到最大限度，然后在那儿静耗的这种，对，这种其实就是属于静态拉伸的。 就一般练舞蹈的人知道， 对，舞蹈之前压腿。 就是练舞蹈当中，舞蹈老师会经常跟你说耗着， 对，十秒，坚持十秒，再十秒，再十秒。 但其实这种静态拉伸是不太适合作为热身动作来使用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原来在运动队的时候，拉伸通常会在热身之后做，但是其实现在想想也不是很科学。 拉伸在运动之后做也有它的局限性。 我们会热身用一些，比如跳啊、跑啊这种， 对对对， 爆发的，就是。高抬腿啊什么这些，然后之后做那个时候肌肉会比较容易被打开，因为身体热了嘛， 对， 身体和肌肉都处于一种热的状态的时候，你抻拉会比较好拉。对，但是拉完了的时候，静态拉伸它有一个弊端，就是拉完了我觉得它会一个是降低那个关节的稳定性，因为我过度延展了嘛，对吧，它的稳定性就会被降低，肌肉长时间被这样拉长，而且我觉得它肌肉收缩的能力也会被降低。 低，就肌肉的张力会损失一些。 嗯哼， 对，所以不建议特别在这种就是尤其是现在抗阻力训练、负重训练这种，我觉得不太合适。 嗯，那所以针对不同的运动，你还是推崇不一样的热身的方式。 嗯，对，但是我觉得以健身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个人比较推崇的是动态拉伸。 嗯， 因为它牵扯到了很多个关节和很多个面。 嗯， 就是这样，它也是多角度多就比较全面吧。 嗯， 可以让你的身体在特别短的时间内，然后而且动态拉伸它是其实可以作为运动运动的那个怎么说运动的动作来做的，它因为它可以其实可以提高你肌肉的爆发力、肌肉的张力，然后还可以调整你身体的稳定和协调的能力。 嗯， 对，我觉得它比较就比较，我觉得现在好像世界也比较推崇这种动态拉伸，比较流行，其实就前一段时间是很流行的， 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在。 对， 对， 对， 那怎么样，咱们说动就动呗。 嗯， 佳妮跟 Tina 去学两招热身当中的 Tina 对动态拉伸的动作好不好？现在正好它是属于一个没有运动的状态， 对，我 热起来了以后一会儿说不定还可以给你上节课。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的主持人佳妮要跟随 Tina 去到表演区。我们今天先从热身的角度运动之前开始说起。Tina 也讲到了他个人比较推崇包括现在世界主流的一个趋势，就是在热身当中使用到动态拉伸这样的方式。来，我们把镜头给到表演区。 嗯，那对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充分是吧？ 我们时间很充分 啊、哦，很充分。哈哈，那我就啊，对我可以先示范一下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肩部和肩胛位置的一个静态拉伸， 嗯、 但我会趴到地面，我不知道是能 是可以镜头可以调整啊。我想问一下，听下几个问题。 嗯、 首先，这些你即将要展示的热身动作，其实是适合很多种的运动的方式的，是吗？ 我觉得对，比较适合一些力量训练吧。 好，力量训练的之前可以进行如下的热身运动。 对，力量训练、爆发力训练、功能性训练，我觉得都可以的。 好的，那就要先趴在地上是吗？ 啊，对，我想要对，我想趴在地上。 哦，需要瑜伽垫的话，对，可以使用瑜伽垫。 OK。 对，在运动之前记得把鞋带 系，一定要把鞋带系好，不要让鞋带成为阻挠你运动的理由。 现在 Tina 是来佳妮把话筒对递给 Tina。 对，这个是一个横向的一个爬行，它对我们的整个上肢的稳定性会起到一定的帮助吧，我觉得，而且它也是一种训练方法。而且我会感觉到 就是用手掌在走路。 对，是手掌在左右向左向右的走路。 嗯哼， 我通常会加深，就是在第二个我做完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会重复再加深这个动作。 嗯， 也就是我的手会向更远的地方去 升级， 然后 所以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可以听一下这个动作，大概就是 Tina 此时把手掌撑在了地面上，然后整个身体成一个平板状，脚尖和手掌来助力。 对，当然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核心要有足够的稳定和核心要收紧的， 就有点类似平板支撑的时候你那个身体保持的一个板的状态。 对，当然不能把我们的腹部这样塌在地上，就没有意义了。 对对对 对，而且不能这样撅着， 屁股也不能撅起来， 对，把我们的身体绷住，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做横向的一个爬行。我的手从我的另外一个手的内侧掏过来，然后在移动的时候尽量缓慢一点。对，就是全程在控制。 嗯， 就是很多人如果这样太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拉伤吧。 对，就是脚是稳定不动的，只是身体在爬行。 脚和身体都是稳定不住，稳定不动的，只有上肢肩和肩胛位置，还有就是手臂位置是在左右移动。 这个动作大概做多少次就证明已经可以活动开了？ 我通常会让我的那个 学员， 他们最少是向左回来，向右回来，这样是一次，我至少会让他们活动五次，三到五次吧， 三到五个来回。 对，但是我会要求他们在每一次的，就是比如第二次，他会还是重复第一次动作，但是我会让他们加深幅度。 对，在他们，当然在他们可控的范围之内吧。 嗯哼， 安全的。 这是第一个热身动作。 对，第一个动作大家学会了吗？ 佳妮学会了吗？ 我还行，我觉得我学会了。 可以来示范， 来试一下。 对对对， 对，要慢一点。嗯，移动。 小心哦，不要拉伤自己。就是你知道，所有这种热身和拉伸都看似很简单，但你的臀部还要下去一些。 臀部可以下去，然后这儿再收起来。对，但是这儿不用、 就是、 不用顶起来。对， 就是手掌其实是要在肩部以下要垂直的。不，我觉得佳妮你的臀还是翘起来了。 小心， 非常柔弱的佳妮。 对，要慢的，就是 佳妮，你要再把你的身体放平一些，你的腿可以往后去点儿。那脚可以往后去点， 对， 对，因为你的臀部还是翘着起来， 对，然后核心收紧， 对对对， 然后移动的时候越慢越好， 对，这个移动一定要慢一点，刚刚我就有点控制不住力。 佳妮，你能说一下你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动作很简单，但你做的时候你觉得难点在哪儿？ 做的时候首先是它对核心力量就是要求很高， 就你觉得你现 在 核心控制 不住，我现 在 声音都在抖， 是不是？对， 然后同时就是它在这个移动的时候，它对你这个重心什么的这个要求也很高。 哎，你看，就是基本上做的时候，你就会越做，然后屁股就撅起来，然后成了一个三角形。 对对对对对，特别累这个动作。如果要像刚刚那样坚持，真的很难。 我也想来试一下。 来，试吧。 这个热身动作真的看似特别简单，但是做起来一定是有很多难点在的。我要过去试一下。 我们来换位。 此刻的我已经来到了嘉宾区，虽然我今天穿的很不像健身的，但是还可以，衣服比较舒服，裤子比较宽松，做热身动作还是没有问题的。哎呀，你 怎么穿完 了？对，就是这样。 对，然后可以过来，然后慢慢移动，你的肩胛会拉伸的感觉。 对。 然后你可以尝试去到更远的地方， 袁一姐也那个 在移动更多， 臀部也需要向下移， 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哦。移动过去吗？还是要收回来一点？ 啊， 撑不住了。 对，这个很难，其实。你看现在我是平的状态，但是我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就不自觉的把自己接起来。如果你就要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意义了。但是一定要控制住。哦，对，肩胛骨还是有。 嗯，还是挺累 的， 很 明显的拉伸。 对， 这个动作做完，可能我的训练就结束了吧。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这是第一个热身动作是吗？还有接下来的吗？这个做完三到五个来回，其实挺累的，还要需要歇一歇。 这个一般我会带，比如我这次要带客户来练肩胛、肩部，我可能就会让他来做这个热身。 嗯哼， 嗯哼。 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热身动作？ 可以来一个下肢经常用到的，或者比较全面，可以拉伸到下肢的一个动作。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刚刚这个热身动作是针对练上肢，因为一般我们在上私教的时候，可能就是这节课这一个小时只练上肢的各种动作，所以这一个热身就已经可以代替掉这节课的热身动作了，是吗？全部的热身动作了？ 当然不是了，因为动态拉伸的种类有很多。对，这个只是肩胛位置的一个动态拉伸动作。对， 那接下来要介绍一个下肢的是吗？ 可以介绍一个下肢的拉伸动作，也是比较全面的。 嗯， 它会，当然它会拉伸到我们大腿外侧、臀部以及侧向的腰部都会有伸展到。对，然后髂腰肌。 一个很全面的下肢的热身动作。嗯， 可以 看到。现在我们 都可以。 听娜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个他自己也很喜欢的拉伸动作。 首先就是弓箭步出来，当然我们都知道，健康健身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弓箭步是不可以向前的，对吧？ 嗯， 膝盖不能超过。 对，所以我的弓箭步是从这儿，当然我的后腿呢不能尽量不要弯曲跪地，它是向后发力的。这样我的髋关我的髂腰肌是有被拉长的， 嗯， 还有我包括我大腿整个是有被拉伸的感觉。 嗯， 然后下来的时候它是分四步，先是双手向上和大腿用力向后推地，然后这样我的髂腰肌是充分的被拉长了，而且包括我前腿的这个后面。然后第二个双手可以去触地。嗯，当然不要着急。第三个，我尽量用我的跟脚的同侧的手肘去也是触碰地面，当然有很多人做不到，我觉得做到自己的幅度上就 OK 了。 嗯， 我这样的时候其实我的腿整个臀部外侧和大腿外侧是非常有感觉的。对，然后碰到之后，然后侧向的，当然这个手不用离开，还是这只手， 侧向的向上打开，这样我的侧腰整个都是会被拉到的。当然要配合呼吸了，动态拉伸的时候其实要配合好呼吸的，不是要一直憋气，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哎 sorry 这样 臂有点乏， 吸气然后呼气然后吸气然后呼气 啊，其实一共四个动作，然后吸呼吸呼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缓慢一点我觉得。 这个动作让佳妮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因为我今天是牛仔裤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张力， 我来 来学习一下，你学会了吗？ 我大概看的 好，冰雪聪明如你一定可以， 还是需要听到老师帮我指导一下。首先是弓箭步， 对，弓箭步向前，后脚是向后推出去的，对，还可以再，我觉得还可以再迈宽一点。 这个动作就是做的时候跨出去的那个腿的膝盖不要内扣， 这个地方有拉的感觉吧， 对， 膝盖不能内扣， 还有我这小腿的韧带拉伸感特别的明显。然后是 哎，但是听到他的脚尖，他跨出去那个脚尖是不是有点内扣， 是内扣吗？ 跨出去哦，这个倒还好了，我觉得 这个没关系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有点窄， 有点窄，还要再宽， 对，可以尽量宽。 我觉得我的腿 很拉了，对吧？ 在被剧烈的拉伸着。 对，然后双手向上，然后第二个就可以直接触地，双手。对，现在可以，对，然后吸气的时候，同侧的小臂啊，同侧的小臂来，去从内侧去碰地面。对，还可以下吗？对， 还可以。 对，然后侧转，用你的同侧手来侧转碰我的手，不是，是那只手。对，然后呼气打开，对，然后侧腰就有拉到了，整个背部，对吧？ 这是一个很全面的动作，就整个都被拉到了。我再试一下， 整个身体会热起来。 对， 先是这样，往下， 配合呼吸的时候 很高。 先这样，然后 双手扶地，对，然后手 同侧的手的手肘碰地。另外一个手要扶地，对，另外一个手也扶地，然后同侧的胳膊肘要对碰地， 然后 把同侧那个手张开，对， 我感觉我的腿已经有点抖了。 就是女生做这套动作的时候会很美，会很好看，尤其像佳妮这种长胳膊长腿的姑娘，如果把这个动作练好的话，就会美感很足。 我应该换一套瑜伽的服装过来，而不是今天穿的。 不，你这个衣服就很像是印度那边的瑜伽的风格。他们都喜欢穿这种宽松式的衣服来练。好，这是针对下肢的一个非常好的全面的热身的动作。在做的时候看 Tina 做总是觉得很轻松，但是你自己上手的时候就会有各种难点。 对， 然后你只有自己去尝试了以后，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动作原来拉伸到的是这个地方。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有条件的话，在收看我们视频的同时可以跟着一起来练习一下，因为很多动作的要领你没有自己亲身去实践你是感受不到的。接下来还有热身动作要推荐给我们吗 ？Tina？ 啊，热身是动态吗？ 因为你说最推崇的是动态，但是你如果有更合适的，你也可以继续推荐。 好呀，好呀，那我还可以再推荐动态拉伸的动作。 好呀。 对， 我听这个语气像是难度要加大了。 啊，就是其实，在热身过程当中不会有什么太过难度很高的动作，因为毕竟它只是运动的一个初始状态。 对，它就是让我们的关节和我们的肌肉快速的热起来。通常情况下，像刚才那种热身动作，我带我的客户，他只要左边右边来同时做三个，可能有时候需要做五个吧。我觉得他们通常起来的时候都会冒汗了。 对， 当然他们不会感觉疲劳，我觉得 我做一个就已经有点出汗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让他们的身体也有一个意识，告诉他们要进入一种就是高强度的训练了。 微微出汗 动起来了， 很过瘾的状态。好，接下来这个动作会是针对哪里的？ 那还是腿部和侧腹吧。我觉得侧腹是平时我们在动态拉伸比较经常要注意拉伸到的地方。对，就是核心位置嘛。 好， 对，这其实我教的刚才这三个动作是我平常在教学里面经常用到的，比较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动态拉伸的动作。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接下来就让 Tina 老师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哦，这个这样可以看吗？ 可以。现在是把两个脚分开。 对，或者我这样吗？还是 不用，正面就比较好。对，正面会比较好。 哦，这样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把两个脚打开到我觉得自己的幅度上吧，不用特别去努力去打开，但是尽量打开。然后呢，两个脚掌是完全落实踩到地面上的。 那脚尖的朝向呢？是朝外45度吗？ 我觉得都还好了，我觉得平行吧。平行或向外打开一点，这个都倒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我通常会让他们这样先下来，把身体压下来。当我的身体是不是这样弯腰，尽量把我的身体塌下来，然后我的髋关节是向后推的，收腹。然后呢，我可以慢慢的用我的手向我的左脚去爬过去。 爬到左脚。 对，或者我还可以再向。 天哪，Tina，你真的就是柔韧性非常的好。 对，然后 你简直就像一条水蛇一样。 然后我再可以爬到这边，然后想爬到那边去，拉长我的整个背部。 哎，真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来看视频，就是你从视频当中你能感受到就是女性的柔美， 对， 就能够非常好在 Tina 的身上就融合起来。就虽然 Tina 不算是一个就身材多么高挑的女孩子，但是她一旦运动起来做起这些动作的时候，她的那种伸展感，那种无限感，整个就是一个无限符号，就是横着过来的一个阿拉伯数字8的那个状态。她的身体可以有无限的弹性，可以撑开，非常棒。女孩子一定要把自己的柔韧性练得稍微好一些，做很多动作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就是举起来，但是你就是这样上身上去的啊。对，真好看，快把镜头给 Tina。 哎，已经爬完了吗？ 对对对，刚才那个动作应该算讲完了吧。 uh-huh. 我们可以来回这样爬，比如爬三次啊。 对， 对， 对， 然后调整好呼吸。 这个也是调整呼吸是不是？ 对，我觉得动态拉伸一定不要追求速度，最主要的是让你的身体打开到最大限度，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其实我觉得动态拉伸跟我现在经常去做瑜伽的感受会有一点相同，就是其实你是要匹配你的呼吸的。在你身体打开的时候，你每一次身体呼吸的时候越深越长，你身体打开的幅度也就越深越长。我们可以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重复做的时候尝试更深的打开和更深的呼吸。 明白。 我觉得特别好。 OK， 谢谢 Tina 和佳妮，你们两个可以回到座位上来了。刚刚 Tina 说这个热身的这种一个要领就是去慢，然后配合呼吸去跟自己的身体做对话，这种状态就很像以前瑜伽老师会上课的时候讲到说，你做一些瑜伽的动作耗着的时候不是会疼吗？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深呼吸，越疼越要深呼吸，把气吸到你疼的部位就会感觉好很多，就很像是一个运动之前你在跟自己身体对话的过程了。你就慢慢的通过一些动作告诉身体说准备要开始了，然后你要开始打开活动起来，然后我们一会儿大概会更侧重于身体的哪个部位来做训练，其实也是你的大脑再去控制你的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是要在神经传感，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客户说，其实我在给他们做锻炼的时候，我就是想要调控他们神经传感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些坏毛病和坏习惯和发力的习惯去发力，就是我们比如我平时我就总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更习惯于用我的肩和我的斜方肌去发力。其实 其实是自己形成长时间养成的一种比较不太好的一个舒适区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要去跳脱那个舒适区。 对对对，是舒 对 是一个舒适区。 对， 对， 所以你怎么样来控制你的身体，让身体来听你的指挥，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去调整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 去练习。那大概在运动过程当中热身会占据到多长时间？ 我觉得看我们运动的强度吧，我觉得通常不要超过15分钟。包括如果我在跑步机上，很多人，我有很多我遇见很多就是健身的人，可能不一定是我的学生，他们会告诉我啊，我刚刚做了热身40分钟跑，然后我就 太多了吗？ 对，我就觉得我会告诉他，我说下次你尽量要注意，不要这么长时间的去跑步。 是因为他已经把你的体能给消耗了？ 对，那样的时候他会我觉得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如果他运动能力不是很强，常年这样运动，我觉得通常情况下40分钟你的身体已经很疲劳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样 我都无法想象跑40分钟。 对，然后你如果在做阻力训练的话， 我太不喜欢跑步了。 对，我觉得如果你在做阻力训练的话，肯定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所以把热身控制在10到15分钟最合适的。 其实通常身体微热，然后感觉有一点往外冒汗的感觉， 微冒汗 就 OK 了。 说完热身，接下来是长时间你的训练哈，你的各种运动项目，你可以是瑜伽，你可以是跆拳道，可以是拳击，可以是负重，怎样怎样都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花很长时间跟各位来介绍拉伸的这个环节。 对，拉伸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对，佳妮，你自己对热身和拉伸有什么自己的疑问吗？ 嗯，其实我就是之前有练过舞蹈，我就一直刚刚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静态拉伸的问题，好像练舞蹈之前都是每天早上起来先压腿。然后但是在压腿之间会稍微踢一下，但是就是还是以拉伸为主的这种静态拉伸为主。 就是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刚才 Tina 在表演区展示的那些热身动作，在很多人看来是拉伸，就是在运动之后的一个拉伸动作。 其实这样它动态拉伸也属于拉伸嘛，但是它是比较推崇就是比较建议在运动前来进行的。当然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不能把它慢到真的变成一个静态的，就是动作已经 变成一个摆动作了， 那可能就是之后来做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动作，还是一个简单的开始动作，就让你的身体和你的所有的关节和你的身体多角度来进入一个运动的状态。 嗯，所以热身是针对打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运动之后我们更需要着重的是去让肌肉去修复呢，还是说去重组呢，还是说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在运动之后的这个拉伸的环节 运动之后的拉伸其实更适合静态拉伸。对，我个人会在运动之后帮我的客户来做一些静态的被动拉伸，就是他们只需要躺下来，然后我来帮他们做一些。 然后就开始叫， 跟大家说，真的，运动过后特别享受的时间就是教练帮你做拉伸的时间。 享受吗？ 超享受。 但有的时候要是那种，就是其实还是需要拉伸到一点。 你明白，就是那种你出去做 SPA， 对吧？去推油的时候，然后服务员还跟你说啊，小姐你这里痛吗？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就是，但是你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去享受那个按摩的过程，包括捏脚底什么的，你都会有疼或者酸胀的感觉，但是你又一边酸一边疼，但你同时觉得很 酸爽，酸爽 就是这种酸爽的感觉。拉伸就是这样子的。那一会儿我们会请 Tina 跟我们好好的来解答一下拉伸当中的各种环节以及示范一些动作，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光感青年计划。我们今天的热身和拉伸环节还在继续当中，欢迎你们随时提问。 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潮流梦工厂在周二的超模养成记运动板块，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佳妮。 再次欢迎一下来自 Upplay 的私人教练 Tina。 欢迎 Tina。 好，我是 Tina。 刚才跟我们讲了很多的热身的环节， 对，我们也试了试。 对，确实会让你身体微微冒汗，就那动作做一遍你可能就冒汗了 就像我一样 但是其实在日常的运动当中，可能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蹦蹦跳跳呀，来个什么开合跳， 对 对， 然后高抬腿，然后还有弯曲那个腿去踢那个踢屁股那个动作，包括去做一些转身啊，广播体操那种时代在召唤呐、啊，这样的动作， 伸懒腰式的那种拉伸， 对对对， 多一些。 总之就是让你觉得，哎，舒服舒服筋骨，其实就是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你的整个关节都打开，各个关节打开去，准备迎接接下来的高强度运动。那拉伸，我们要占据更大的板块了，因为热身刚才说了，时间最好控制在10到15分钟左右，不要太久，太久了以后你就别运动了。如果你要做了很多高难度动作的话，可能你一会儿也没有体力了。那拉伸基本上要用到多长时间？ 拉伸的话，我觉得因人而异吧。我建议大家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来做拉伸。对，因为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是为了拉伸而拉伸，然后真正可能停5秒，然后换一个停5秒，没有起到这种作用。我们拉伸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肌肉肌纤维，因为我们肌纤维是在收缩和舒张的过程当中，它的频率是很快的，比如我们做一个向心离心的收缩，这样的时候我的肌肉其实是它向心离心收缩完了之后，它会肿胀和充血， 就其实是所谓的撕裂那个状态。 对对对，其实是被破坏了，然后里面有差不多3000多万条毛细血管，就是一个局部啊，我说的是手臂可能的毛细血管破裂，所以我们它是会自我修复， 所以就是充血，就是它毛细血管破裂，听上去很可怕，对不对？ 好可怕，随时都在受着伤。 你的肌纤维，你想它是像一个就像铁丝一样，比如你反复握它，反复握它，它可能会有一点受伤，就是它就是受伤了嘛。所以，而且当我们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怎么说，半个小时的慢速跑，其实这样我们肌肉的舒张和收缩的差不多都得达到2到3千次。半个小时的慢跑，我们腿部肌肉的收缩要达到2千到3千多次。可能还不止，要看你的怎么你的步幅和你的，然后通常大概比例吧。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有必要去做拉伸的，就是把我的肌肉，它肿胀充血之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球鼓起来胀起来，然后僵持在这儿。 对， 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我的血循环不能恢复正常，然后肌肉肿胀充血， 然后我抻拉完了之后，它的血液循环可以被缓解一些，就恢复正常。还有就是我的肌纤维不会变成球状， 对， 觉得它会更纤长和优美吧。我觉得 简单来讲吧，就是你通过了一些训练之后，比如说先说跑步。大家从小都有这样的体验，你平时也不怎么跑，虽然小时候跑个400米800米也不在话下，但是跑完确实挺累的，然后你第二天一定会小腿酸胀酸疼到走不了路， 对， 自己轻轻哎呀就哎呦呦呦呦呦那种。其实乳酸堆积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跑完步没有做拉伸，但你但凡小的时候跑完步，包括现在跑完步去做足够的拉伸之后，你第二天的酸痛的程度不会有这么大。对，这是一种这个比喻和这个理解方式。第二种就是假如说你练完这个二头，它充血鼓起来，你当时觉得哇，我这个肌肉现在好漂亮啊，我现在肌肉都长这么大了。那你长此以往，可能你这就是鼓一个球，就是你看到有一些 没有美感， 把那个二头练得很大，但是很奇怪。 对对对，但是视觉上面看是不没法接受的。 对，甚至有一些 muscle 男，他可能每一块肌肉都非常的明显，到最后他的手可能就伸不直了，那就是因为他堵车了吗？是不是？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对，其实他不经常做活动的话，他肌肉会变得很紧，然后我觉得他慢慢我觉得人如果他做很多大重量，他不注意拉伸的话，他的关节的范围活动范围会对范围会慢慢变小， 对， 然后关节会受限， 因为本来肌肉块就是占据了你身体的一些就是关节和关节之间，就关节和关节之间就是靠肌肉来保护和包围的嘛， 对， 然后你肌肉块那么的大，你就阻碍了那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开合的角度。 对，而且它主要最主要的一个是太紧， 嗯， 所以 堵车了， 就会慢慢变得特别笨拙。 对， 哎，我想起来，现在很多那种健身教练都是， 就 是、 比如说，就最典型的，他们都会这样走路，就是 敢像平移式走路，没有 胳膊下不去了。第一是因为他们的后面的这个大圆肌对太大了，确实是架起来了。其次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肌肉它的、这个、 可能拉伸做的不够。 对对对，也有关系。所以这个事情就男生如果壮一些还说得过去， 但 女 生的话 就很不美观了。对， 很影响， 可能就真的会成为别人口中的什么金刚芭比之类的。虽然在健身行业当中，这个金刚芭比绝对是一个美誉，但是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普罗大众的女生们是不希望自己被别人看成是这样的类型的女生的。 我们审美还没有那么前卫。 那接下来请 Tina 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拉伸有没有像热身那样也分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 拉伸就是无非就是我比较推崇的就是静态拉伸嘛，就是我们局部的静态拉伸。然后它有分被动和主动，被动就是在私人教练的辅助下，然后你可以就是完全享受，就是你不要发任何力量，然后呢还 只需要配合呼吸。 对，只需要配合呼吸和忍一下疼痛。 忍疼。 对，当然教练当然要控制这个力度了。 对， 然后呢当然被动抻拉会比较享受一点，然后主动抻拉有的人如果他很僵紧的话，他主动抻拉完了之后他仍然是 一身的汗 、但是那还是要花时间去做的。然后在静态拉伸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很多静态拉伸我们也都是很多人会采取比如把腿搭在一个地方，但是呢他会一直弹着。 对， 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有这种方式， 弹性拉伸， 疼一下起来缓缓，疼一下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这种也是不太好的。 哦， 对，如果我们弹正然后强度太大的话 会受伤， 我的肌肉拉伤。 哦， 对，因为那个时候肌肉已经很疲劳了， 它本来就是受伤状态，你还要雪上加霜，真的是很 惨。对，所以我觉得静态拉伸是比较适合，比如我把我的就简单说腿吧，比如我把我的腿搭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或者我只是在垫子上，然后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一直在向前找到我自己最大的幅度，之后然后在这个幅度上呼吸，然后一会儿你可能还可以再往前，然后还是这种事情， 至少保持一个状态有个10秒钟。 对，我觉得至少5次深度的呼吸吧，然后可以再向前。对，这种是一点点向前延伸的，这种我觉得比较推崇，而不是那种狂压那种。 对，还有一些人他会选择就是压很久，比如说我在这儿保持这个动作，我压个 玩手机看一个视频， 这样好吗？ 我觉得也 OK 呀。 也 OK 吗？ 对， 就保持在原地，就保持一个状态很长很长时间。 对，当然 也 OK， 是要有拉伸的感觉， 至少是有拉伸感的状态下。哎，你想不想享受一下私人教练 Tina 的被动拉伸？ 我 你犹豫，那我想说，我可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你。 那好吧，我去。 我可以看一下，就是在健身房你可以享受到就是教练来给你做一个被动的拉伸， 嗯， 但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佳妮，因为佳妮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种感觉。我刚开始教练给我拉伸的时候，我是有点抗拒的，我觉得说你又不知道我哪里疼，刚刚死去活来的是我，你来给我拉伸什么拉伸？可是后来发现啊，一发不可收拾。来，请佳妮和听长去表演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被动拉伸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酸爽的感受。也欢迎各位听友和网友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拉伸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好可以促进到夫妻感情还有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方式。 我们已经布置好场地了。 好的， 接下来需要我。 对，被动拉伸。 拉伸腿部吧， 可以呀、啊，都可以，你们可以自己来定。我觉得可以根据佳妮今天服装的，就是便利程度来选择拉伸的部位。我觉得腿部还是很有必要展示一下，因为腿部的拉伸，刚才他毕竟也练到腿了嘛，腿都发抖了，所以还是要拉一下，万一明天疼怎么办？ 那我觉得这个 来。好，我们现在佳妮躺在了瑜伽垫上，她拿着话筒，然后由Tina 来为他完成被动拉伸。 我将要，哎，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就是练舞蹈的时候，每次 老师帮 你 压腿，那不一样。教练他是很有数的，但是舞蹈老师只想把你的腿， 舞蹈老师是很狠的， 只想把你的腿压到头上而已。 对对对，哎，现在我是， 然后舞蹈老师 感受到了， 舞蹈老师一边拉一边会说叫什么叫，哭什么哭，疼什么疼，让你压你就压。但是教练不是这样的，教练都是柔声细语，会问你怎么样，有感觉吗？哪里疼告诉我。哎，你们俩的互动能不能通过话筒给我们传出来？ 我现在已经就我们在很温柔的互动，就是那种轻声细语的， 因为你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刚刚 Tina 温柔的问我，你现在是已经感觉到有一点点痛感了吗？我说是的，我这里之前好像有点受伤，然后我就在这跟他在交流着。 你看，就关注一下细节，就是佳妮她的手会紧紧的攥住那个就是瑜伽垫， 被发现了。 就她也知道说，其实这还不是我的极限，但是我已经有点疼了，怎么办？我是忍还是不忍？她会不会给我拉伤了？就是她会有那种内心的紧张的感觉。 我现在已经开始深呼吸了， 一定要配合呼吸。 对，我能感觉，她隐隐的紧绷感。 嗯哼。 对，其实髋关节可以再往下放松沉下来的、对， 就是其实这个动作看似很熟悉，但是也有一些要领。首先你腰背都要贴在地面，然后包括你的髋关节也是要贴在地面的， 对，不要翻起来，如果翻起来拉伸、 就没有什么意义，对吧？ 对，然后大腿内侧通常怎么 样？大腿内侧通常可以把要拉伸的那 个 腿给弯曲， 这个、感觉好很多了，比刚刚 然后压住另外一侧的髋关节， 但也是有拉伸的感觉， 以及这一侧的膝盖，然后来做一 个大腿的上侧，这个动作在大腿上侧这块感觉很明显。 这大腿内侧还是前侧？前侧应该是。 但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建议，就是大家在家里自己来，比如跟自己伴侣或夫妻来做这种 被动拉伸，是 因为 他没有， 对，因为他们很难来控制这个 度。 对对对，容易拉伤的了。 所以其实自己在家还是主动拉伸会比较合适一些。那像这种腿部的前侧、内侧、外侧、后侧，自己都是有主动拉伸的方式的，是吧？ 对。然后外侧我可以 用翘二郎腿的方式把它贴到胸口， 有感觉。其实我刚刚 在这个大腿的内侧， 对。 对，现在应该跑到大腿外侧，对，和臀部 指哪儿打哪儿， 好痛啊！ 忍不住发出。哎，其实我在这个拉伸完之后，袁怡姐，我感觉我自己的腿就像回血了一样， 就 感觉整个被苏醒。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被拉伸的那个腿比你另外一条没有拉伸的腿要长一些？ 是这样吗？ 你看你看，长了长了， 真的长了吗？还有这个效果，天哪！ 这是被动拉伸在腿部的，然后其实上肢也会有一些教练可以配合的拉伸动作，嗯，也会 上肢的， 对，上肢 主要是 胸啊，对，还有三头和二头会比较多一些吧，我们请听大家介绍一下吧。 胸部的话，对，胸部、二头、三头都是可以被动，就是教练都是可以帮你被动拉伸的。 嗯哼， 对。 接下来让我示范一下吧。大概需要，我记得是需要有一个有椅背的座椅，是不是？ 嗯，其实要坐下来的吧，我觉得要 席地而坐是吧？盘腿坐， 也可以吧。 嗯， 觉得就是。 你们把侧面展示吧，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Tina 是怎么来帮你被动拉伸的。 拿着，配合泡沫轴， 是用泡沫轴哈。 应该也没有用吧？ 嗯， 因为其实肩胛骨中间是需要有一个力气在顶着的。 对，你要把你的身体的躯干稳定住嘛。但是现在话筒怎么样？话筒可以先搁下来吗？ 好，可以。你们说我来翻译，我来解释就可以了。现在呢是佳妮席地而坐盘腿坐，然后呢Tina 使用到了泡沫轴顶在佳妮肩胛骨中间的位置做一个固定和一个力的支撑，然后佳妮把两个手食指交叉放在了后脑勺的位置，不扣死，但是是搭在那儿。Tina 两个手扶住了佳妮的肘关节往后拉，其实这儿就是拉伸的是胸的位置。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每一块肌肉的名字在哪里。就我们日常当中，如果你没有接触到健身或者运动，你可能会指错你的肌肉的名字。很多人都把胸大肌那一块肌肉称之为肩。 胸大肌， 你问问佳妮，她知不知道胸大肌是哪儿？ 胸大肌， 你刚才拉伸的位置是哪儿？你觉得？Tina，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胸部的话，我觉得，如果一般像佳妮这种女孩子，她没锻炼的话，可能她没有特别明显的胸部被拉伸的感觉。 嗯， 其实有时候我们拉伸是检验我们锻炼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哦， 就是你拉伸的时候感觉越强烈，就证明你这在刚才的那几组动作里面，你肌肉收缩的很到位。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运动过程当中是在给肌肉做一个破坏， 对， 你把它的毛细血管都给撑破了，它在充血，所以在拉伸的时候才会在那个充血或者被破坏的部位有强烈的拉伸感。 对，所以但是一般情况下女孩子，我们女孩子上肢的力量和肌肉的紧张感会比较弱的。 对， 对， 对， 而且有的人可能她就像如果你经常练舞蹈的话，其实她的幅度是很大的。 对， 对， 所以如果她没有锻炼，没有刚才没有充分的锻炼到胸大肌，可能拉伸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强， 并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但他刚才也说他这个地方有感觉嘛，这儿也是胸部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其实这个动作平时女生可以多在家练习一下，因为在我们的腋下，包括就是肩部到这个胸大肌这个部位有很多的乳腺，它很多的淋巴，就会多做这， 对女性的健康， 对这一个部位的拉伸的话，对于以后你什么哺乳啊各种，对过来人又要开始说教，其实是很有作用的。 感觉我们两个现在姿势像拜堂，都跪在了这个瑜伽垫子上。 刚才说的是拉伸过程当中的被动拉伸，这是需要有专业的教练来配合你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在自己家里面练习，或者是找一些空闲时间没有人帮助。那么如果你想做主动拉伸，哪些动作是安全又有效的，也需要听他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主动的拉伸是从上肢开始讲起，还是说下肢？我们整理一下，下肢的拉伸方法。 可以啊。 对，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下肢的拉伸，比如大腿前侧应该怎么拉伸。 嗯，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我可以说一个比较简易的吧。 来，那我来展示一个简单的，我来帮你拿着话筒。 一堵墙。 我怎么当这堵墙？ 你只要固定住站稳就可以了。 好。 好，用你的左手拽住你右手的脚踝。 对，是这样。 右脚的脚踝。 有很多人会这样拉住脚尖，然后脚踝的压力会很大。 脚面的压力也会很大。 嗯哼， 那我们要拖，尽量往下拖住这个位置， 脚踝的位置。 对，然后我们的身体不要这样放松，和我的腰腹不要推出去，我尽量把我的腹收紧和我的核心稳定住。 嗯哼， 然后我的腿不要打开，就并在一起， 两个膝盖要靠拢。 对，然后我的手，哎呦 ，sorry， 我的手几乎是往上提的，然后我的大腿是有点向前，他们俩是做对抗的。 所以其实前侧是有很强烈的拉伸感的。 对，这个时候我的前侧就会有很明显的拉伸感觉。 对对对，这是一个大家很常见的，就在公园里啊， 对， 啊， 随时都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随时都可以看到的。嗯，然后其实相对应的，说完前侧，后侧也有一个在马路牙子上就可以压的一个拉伸的方式。 哦，对，后侧就很简单了。后侧我们就是经常看到，比如我把腿搭在一个地方，然后身体向前，这样就是拉到我的后侧。 对，甚至其实把脚放在马路牙子上就可以压到你的后侧。我觉得那个在有一段时间闲暇时候，比如等人的时候，我就会那样拉，就拉伸一下我的。 后侧很简单了，后侧按照自己的幅度把腿直接搭在一个地方。 嗯哼， 然后这样向前。 但记得髋关节要就是保持一个平面，不要一前一后，对不对？ 对，如果我们想拉到侧面内侧的话，可能我们这样就 OK 了。 嗯， 但是我们要想拉到后侧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同侧 身体正过来， 伸出来的这个脚的髋关节是向后的， 收回去， 对，直面冲前面的。 嗯哼， 对，然后这样，我的意思还是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尽量找到最拉的那个角度，然后 保持 住，对，而不是弹正，就是我们找到最拉，然后在这儿深呼吸。 对 对，每一次我可以尝试让它更深的打开，然后我可以再向前。 你知道我对于这个动作的阴影点在哪里吗？就是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的要求是永远不要勾脚尖，除了动作有特殊需求的时候不要勾脚尖，一定要绷，把你的脚尖无限的绷出去，让你的腿变得更长一些。所以像做这种就是控腿的时候，脚尖都是绷着的，但是如果你是绷脚尖，就拉伸不到大腿后侧，腿部整个的后侧就拉伸不到，或者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其实还是应该越勾脚尖越拉伸的好。 对，勾脚尖的话我们会拉伸到，我们直接拉伸到我们的小腿。 嗯哼， 如果我们把脚尖往回推的话，这个时候我小腿就会变得很强烈。 对对对， 如果我双手来勾我的脚的话，我小腿现在可能比我的大腿后侧 还要紧张。 对，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简单比较特别简单，就是刚才你说经常比如跑完步我们可以把脚放在台阶上来拉伸我们的小腿。我觉得我现在找不到，我只能找这个泡沫轴来代替那个， 可以让佳妮给顶住这个泡沫轴。 对，佳妮你可以帮我顶住 这个泡沫轴。 不，你 用 脚就顶， 对，用脚顶住 就好 了。 对，那我然后呢，这个就是可能是我们把它想象成就我们跑步然后旁边的马路牙子。 嗯， 对，高低差不多。 嗯哼， 小腿的伸展方法也是很简单的，这个时候就利用这个，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脚这样，当然不是只是脚尖这样窝住， 脚尖这样窝的是 没有意义的。对，整个把 脚 掌放在上面，至少二分之一的部分。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我腿膝盖蹬直，当然如果膝关节有超伸的人，膝关节压力很大，髌骨有问题的人，我不建议完全蹬直你的膝盖，可以微屈。 嗯哼，这样保护你的膝盖。 对，但是呢，不是身体这样去往前趴，而是髋关节就直接往前推。当然，我们可以扶住对面的墙。 就其实把你那个脚背跟你的脚的角度去压得越小，就会整个拉伸效果越好。 把我的髋关节向前倒的时候，我的小腿是非常拉伸的。 是。 对，然后我可以换一侧，一样的。 其实这种拉伸小腿后侧的这个韧带也是很有助于帮助那些经常穿高跟鞋的女孩子，就小腿上就会有一个小肌肉团儿。 嗯哼， 那个也是可以有一定的舒缓作用的。 对，而且跳绳，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跳绳和爬坡走路。 嗯哼， 还有其实很多人现在他我被问到，很多人说啊，为什么教练，为什么我的小腿那么粗啊，我很少练小腿。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的行走的发力方式都有关系。有的人他会这样垫脚尖走路， 对， 然后他小腿很粗壮。 对， 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可以时不时的就去做伸展和拉伸， 对， 其实还是有帮助的。 女孩子的小腿形状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而且就是练不好的话，经常就会容易小腿上面出来一团一团的肌肉。 对，那样走起路来真的是很煞风景。 嗯， 好，两位可以回到我们的座位上稍事休息一下。 好的， 这个拉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哈。我们说了，拉伸可以去占据大家运动之后的很大的一个时间段和环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拉伸20分钟以上或者是30分钟，但是有要领，让你的

的手，还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然后现在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了。在刚刚呢，缇娜也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拉伸动作，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这个运动小白来为大家提出一些这个关于拉伸的，就是从这个健身比较少的人的角度来提一些关于拉伸的问题。 嗯哼， 首先就是我想针对，因为我自己平时是一个高个子，然后特别容易腿抽筋。嗯，然后有的人就会说啊，这个拉伸运动不一定你是要在运动的前后做，其实平时也可以做一做，并且做这个拉伸运动是有利于我自己少抽筋的。这一点Tina老师，你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科学吗？ 也是有帮助的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拉伸的话可能不能完全解决抽筋的问题。因为是这样，抽筋其实有肌肉受凉，它是一种肌肉自发性的强制性的那个收缩。 嗯。 就是特别啪一下就其实是属于肌肉痉挛吧。我觉得它是属于肌肉痉挛的一种。对，所以我觉得你受凉和你比如真是就像大家说的缺钙都会造成这个。那如果你是缺钙的话，我觉得可能拉伸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对，所以说对于这种缺钙型的这个如果抽筋的话，拉伸是并没有作用的。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啊，那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谣言了。 也不能说，可能有一些造成腿抽筋的是它是毕竟它是肌肉痉挛嘛，所以可能你如果热身充分的话会减少这个几率。当然但是你腿抽筋的因素是有很多很多因素的，我觉得。 嗯， 那针对缺钙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晒太阳。 晒太阳。 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对， 大家记住了吗？哎，那么还想问一下Tina老师，就是关于这个还有人说岔气儿，就是其实也是跟运动前没有热身或者是没有拉伸有关。你觉得这个 我觉得它跟拉伸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可能跟我们进入运动的时候我的状态没有调整好，比如我的呼吸没有调整好，呼吸过急，或者我没有在运动中，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会造成我们岔气的一个问题。 就其实它是跟我们的这个呼吸什么是相关的。 对，我觉得它跟呼吸的关系会比我们肌肉拉伸会多更多一点。 嗯， 对，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经常岔气的人应该注重的是自己呼吸的 调整。对，来，对对对，是。 嗯， 而且当我们岔气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呼吸来把这个岔气的感觉快速的给恢复了吧，就是把它给 消除掉。 对对对。 嗯，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他们都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拉伸究竟什么样的，就是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算是拉伸，是自己有痛感 而这个痛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其实我个人，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建议，除非那种很僵紧的人，就是他平时腿只能抬到90度，然后或者他向下屈的时候，他腿可能，手指尖可能还推不到膝盖以下，这种很僵紧的人，我建议他可以平时做一些伸展。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但是我通常发现是这样，就是我们哪一项越好，我们就会偏向于做哪一项。就有很多人他们比如横叉竖叉就是非常， 对， 非常好，对，但他们还 是 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因为这样过度拉伸会降低我们关节的稳定性，反而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就是尤其是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关节的稳定性失去了，比如我肩部我这样长期拉拉拉拉拉，可能我会超伸了，我的这个角度会越来越大，已经超过正常角度的时候，我肯定有一侧的，我不是肯定，是有对我的对附近的肌腱和我附近的肌肉其实是有被拉长，所以它本来是稳定肌肉稳定我这个关节的，但是它因为被拉长，所以它稳定度就会下降，然后在我做一些比如突然的一些爆发力性质的运动和这种负重，可能会受伤，因为你关节稳定性失去了的话，会影响你发力，而且发力如果太急或者太重的话，可能会受伤， 关节会受伤。 对，因为我真的，那我不说了，一个血的教训算了，有点听起来有点可怕。 哎，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平时会做一个这样的拉伸动作，就是把它手往后，我经常我就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就是其实我就像听到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我是一个平时就是算是肩颈比较好，肩背比较好，韧度比较好，但我还就喜欢拉着。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做你比较就是有人性，对，比如有的人竖叉就可以，然后他再加两块砖，再加三块砖，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就没有必要非要把自己练到一个特别特别柔韧的状态。 对，其实现在有让我们放松肌肉的方法，除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提到了，除了我们静态拉伸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泡沫轴，现在很流行的那个泡沫滚轴和药球，对，它是针对我们肌腱和筋膜和我们真正肌肉粘连和一些就是有问题和伤痛的地方，更有针对性的一种放松方法。我觉得这种放松方法是我们平常可以，平常就是在不运动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会比我们静态拉伸更好，对我们身体，对对对。 哎，对，刚刚我们在底下跟听到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现在有人经常会就是在泡沫轴和拉伸之间选择一项去做运动，就认为做了拉伸之后我就没有必要再用泡沫轴了，然后或者说做泡沫轴之后我就没有必要再拉伸了，这种想法是 OK 的吗？ 对，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他认为拉伸，静态拉伸和泡沫轴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对肌腱是有一个放松的作用。当然，但是，静态拉伸主要针对的是，就是一个单条的肌肉吧，可以这么说，它针对肌肉的放松和肌腱拉长。但是，我觉得泡沫轴其实它更多的是针对我们的筋膜，我们的肌腱，就是肌腱就是我们骨骼和肌肉连接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我们肌肉粘连的位置。 其实它两个就是针对的点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的，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替代性的。 对，他们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大家听到了吗？以后一定不要偷懒，两个都可以做一下。 对， 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杠的人，他们会说就是关于这个拉伸，我们不是知道吗，拉伸就会帮助我们少受伤，但为什么我做了拉伸运动之后我还是会受伤，他们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我觉得不是说100%的拉伸就可以100%的避免受伤，因为避免受伤的因素有很多种，比如我在做运动的时候过度伸展或过度怎么说，就是我关节过度锁死，这些可能都会造成我的损伤，和我的在跳跃的时候没有控制在一个安全角度，这就是受伤，造成受伤的因素会有很多。我觉得拉伸和热身，当然不是拉伸了，如果静态拉伸可能还是也会有一些 也会有受伤的风险。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 动态拉伸吧，就举我说最推崇的这种、嗯、动态拉伸，只是说让你减少受伤的几率，而不是说让你百分之百就完全不受伤。 嗯， 对。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这些朋友一定要记住。 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一定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嗯、尤其是在控制我们肌肉打开的时候。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因为我可能说的比较细了，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年的教学经验、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受伤通常是在我们肌肉打开的时候没有控制。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做一个蹲跳、 嗯、 在我跳下来的时候，那一刻我一下就跳下来了，就一下就落下来了。 使劲。 其实肌肉在打开和张开的时候 最容易受伤， 是最需要我们去做控制，是对、 嗯、 最练我们肌肉和最对最容易受伤的。对，比如我任何一个，比如我上肢，我也可以举例子，上肢做二头吧。比如我这样向外的时候，就是肌肉打开的时候。 嗯、 那有的人可能扒这样一下，他就没有控制打开，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受伤。 还受到那个惯性力的。 对，其实，在肌肉收紧的时候是可以快的，肌肉打开是越慢越好的。 嗯， 就很多人可能对很多新就是新学员在刚开始做定位健步走的时候，啪啪啪做两组之后， 嗯、 后面就抽筋了。或者后面就撑到了，是因为他下来的时候 没有控制 太快了。对， 嗯， 肌肉打开的速度过就是太过激了那个。 嗯，哎，那刚刚缇娜教练说到，就是静态拉伸其实也有可能会造成伤害，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是不建议这个人去做静态的拉伸的？就是在他自己感觉到有疼痛，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啊，不是，静态拉伸我们最好就不要放在运动前来做。 嗯， 就是静态拉伸我建议大家就是放在运动之后来做。 嗯， 就是给肌肉来延展和放松。因为如果在训练前做的话，你的肌肉打开的延展的幅度会比较大、 嗯、 然后会降低你的肌肉的张力。因为就像比如我把一个皮筋或一个掰得过直的话，它就失去了一些张力，力量就失去了。然后呢，嗯， 那运动之后呢，就是这个静态拉伸什么样的人他不适合做？其实我们也想知道一下。 嗯，我觉得不适合做，我觉得都可以做。当然除了那种就是过超深的，就过深的，就是 你压已经过头的那种。 对对对，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再去做了。 嗯， 就是 其实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做一下这个。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啊，我不知道你是在问那个静态拉伸的幅度是怎么来控制吗？还是 我就是想问这个幅度的控制。 嗯，就是我们找到一个自己最深的那个，就是你能感觉到疼痛的那个位置，当然还是可以忍的，然后在那个幅度上深呼吸就可以了。对，不要一味的向前，就是觉得嗯。 我们其实就是很多人在做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拼命三郎的感觉，他会使着劲儿把自己往前推，推到自己不能再推的时候去坚持。 对，那个很容易，也是很容易拉伤的。 嗯，但就其实说这个静态拉伸，我们还是就是在自己的基础之上，然后你循序渐进的一点点来，在自己稍微感到痛感，然后并且是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对，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身体来定，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我一定要摸到脚尖，或者我一定要去到地面。对，就是在自己的感觉之上，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哦 OK， 我只扶到我的膝盖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很疼了，大腿后侧，而且是我刚才锻炼到的那个地方已经有撕痛的感觉， OK， 我就可以停在这儿，在这儿做呼吸就 OK 了。我并不是跟谁比，只是注重这个伸展的感觉，我觉得很重要。 哎，同时我们想问一下，就这个拉伸的动作啊，除了在平时的这个运动中，运动前就是运动后做一下这个拉伸动作之外，平时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拉伸动作来锻炼一下自己，适合吗？做这个拉伸，静态的。 哦，静态的，哦，觉得刚刚我们有说，其实就是正常我们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如果做一些伸展和静态拉伸的话，其实我们会感觉身体更轻盈更松。 对， 因为你的身体的活动范围被增大了，而且你可能会促进到你身体的血循环。包括如果我们腿部经常站立的人，如果我可能回家把腿翘起来，或者 静脉曲张的那种， 静脉曲张可能就要垫高了，并不是拉伸的问题了。 嗯， 当然我觉得正常如果拉伸一下我的腿部的话会很舒服的，确实是， 嗯，会让人感觉很舒服，血液 很松。对，放松。 我刚刚在被这个缇娜老师就是压了一下，静态拉伸了一下之后， 嗯， 我感觉我自己整个人回血了， 不知道大家可以去那个健身房，就是如果有教练的话，让他给你试一下。当然不一定有这个缇娜老师这么好的这种体验，但是肯定也是很享受的。哎，那刚刚在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拉伸的知识之后，不知道大家对于拉伸有没有一个全新的体验啊？但其实还有就是这样一种说法，就有人会把拉伸就像是做成平板支撑一样，他会把这拉伸当做一个这种，就是我做平板支撑，我要撑很久很久很久，然后我要拉伸，我要拉很久很久很久。但其实就是你拉很久，对于这个拉伸本身来说，是就是你拉的越久，它的效果越好吗？ 我觉得应该是吧，但是不用拉的睡着就好了。对，有的人确实就像我。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运动队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整个一堂课都在拉伸。我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是在干嘛，就是拉到最后就睡着了，就已经。 那也得是你的韧带好，但是对于那些就是韧带，其实它并不是就是不是那种很舒展的那种韧带，他们想要就是急于求成的去这样拉，是推荐的吗？ 对，我觉得如果他要是在可能一个月以后要参加一个什么舞蹈比赛，或那这 OK 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正常，就我只是为了拉伸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每天花三个小时来做腿部的一个伸展和拉伸，这样肯定很对，也是会可能我觉得不当的话会造成损伤的。对， 刚刚听到老师说，我就想到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参加艺考就会有那种六天让你浑身就是从一个从来没有舞蹈功底到一个就是舒展性柔韧性各方面都 OK 的那种，我一直认为那个会特别的损害人的这个肌肉，就这种速成法，对一个之前柔韧性很差的人， 我觉得是就像我们应试考试之前的学习和正常的一个学习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有一些，对，它有一些目的性，它比如它有一些目的性，和包括那个现在竞技体育项目跟这个健康的竞技体适能跟健康体适能是分开的，是因为竞技它是毕竟是要达到一些目的，就是达到一些成绩，比如跳高跳远它需要达到一些成绩，它并不考虑你的健康问题。对，其实有时候在运动队就是这样，我原来在运动队我会做很多很多，当然我的项目是跆拳道嘛，其实我就做了很多抬腿和收提膝和抬腿的动作，然后后来其实我的卡腰肌在我刚从运动队出来的时候，我是后来来学这些健康有关健康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有很多动作就是在现在来讲可能不太好，不应该去多做，但是没办法，因为我谈到是 当时面临的是这样的一个， 对，因为我是要做这个项目，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它跟健康是完全两回事儿。对， 所以其实我特别享受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当拉伸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件你很喜欢或者你很享受的事情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是对你来说拉伸是一个更加有帮助的一个事情，而不是在那种在舞蹈班里面被老师使的劲儿往后压，完全不考虑你的感受或者是怎样，就是很功利的去追求一个目标。这可能就跟运动的乐趣是一样的，为什么大家去运动，也是因为你在这个运动中能够收获很多，然后会感觉精气神儿提起来，这样而不是你是为了就是拿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奖或者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名次而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今天我们讲很多，就是拉伸对于我们的这个在运动前的热身，还有在运动后的这种拉伸，刚刚缇娜老师都对我们做了一个推荐，包括在运动前我们是推荐热身，然后再加上一些动态的拉伸。 对，我个人比较推崇动态的拉伸。 大家记住吗？第一个关键词要用动态拉伸在我们的热身当中，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运动之后，刚刚缇娜老师又推荐了几个静态拉伸的动作。 啊，对。 然后就这两点大家记住了吗？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关于拉伸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也特别谢谢缇娜老师来做客到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以后继续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通过这个微博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谢谢大家。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